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歌声里传递着梦想的力量，歌声里凝聚着奋进的精神，歌声里爆发出不屈的呐喊，歌声里燃烧着永恒的热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专题音乐节目《歌声献给党》，重温经典旋律，致敬光荣岁月，北京音乐广播倾情奉献。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音乐专题节目《歌声献给党》，了不起的国乐，我是王卓。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这些传统的中国的节日穿成了一年又一年。音乐会《天地永乐中国节》是中央民族乐团艺术家们他们用手中的乐器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奏响的盛大国乐，他们展现的也是让我们引以为豪的了不起的国乐。中国音乐的历史比农耕文明还要久远，此时建党百年华诞，一起来聆听用中国音乐讲述的中国故事。不论是七夕的含情脉脉，还是重阳的思乡抒怀，不论是端午的龙舟竞渡，还是中秋的月明人圆，千百年来热闹的传统节日构成了中国人民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使人生因具有期待愉悦而显得非同寻常。将中国民族音乐和中国传统节日故事相融合，用原创的民乐曲目来一次跨越千年时空的大写意，这就是天地永乐中国节主题视听音乐会。这场充满了民俗感觉的音乐会，我们特别采访了中央民族乐团的团长赵聪。 天地永乐中国节，中国节日的节，这台音乐会呢是今年年初推出的，我们跟故宫做了战略合作，共同推出的，实际上是为了世界巡演做的。芝加哥交响乐团邀请我们去，结果就赶上了疫情，这没关系，我们可以在国内先演。因为我想中国的传统文化除了自己继承以外还要传播，那传播的手段呢，我们慢慢摸索经验就发现 要跟他共同合作，他才愿意推广你。你总讲你自己的语言和讲你自己的故事，就很难共鸣。我想音乐交流竟然也是这样的。我们老的团长，春节序曲的作曲家，是我们的第一任的老团长。李焕之先生呢，就是他的这次我就请了，作曲家呢，就把春节序曲改编了一段，把交响乐团的部分加入了共同演奏跟民乐。然后呢，因为疫情关系呢，芝加哥交响乐团呢有8位演奏家，弦乐四重奏 double 了两组弦乐四重奏，加进去以后呢，效果非常好。然后这个是文旅部的重点项目，胡部长和盛部长两位部长亲自他们来发布的，后我们就被选入了开幕式的音乐会，全球播放。这场音乐会呢，是从元宵节一直写到了春节。陪您走过中国人的一年，这些重要的节日都在里边，所以这就挺有意思的。就是人的一生无非就是一年一年的组在一起，那么这一年呢都是这些节日组在一起，所以有很多的传统文化就可以放在里边。可以比如说元宵节，我们除了吃元宵呀，还要猜灯谜啊什么的，就各种民俗啊什么都可以放里边。然后再加上把各种乐器也介绍了一下啊，比如说重阳节我们就选择了用古琴来表现那种高山啊什么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然后龙船就是这种打击乐和弹拨乐，端午节赛龙舟，就都非常非常有意思， 很有节日特色， 非常有节日特色的，就是所有的这种中阮啊、琵琶呀、二胡啊和笛子的七夕啊、爱情故事，就都把它融合在一起。 悠悠五千年，沉淀下独特的东方文化，时至今日，每一个被这方水土滋养长大的国人，都拥有相同的文化根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是一种值得让世界侧耳倾听的中国的音色。去年开始，有一位中国的小姐姐在世界各地的街头弹奏古筝的视频刷屏了 TikTok。 画面当中，她一身古风扮相，自信优雅地演奏古筝，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观赏。视频被分享到 TikTok 上之后，被世界各地的网友争相转发，感慨中国民族音乐原来这么好听。每一个乐器都像一本有声的历史书，涵盖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文化艺术底蕴，并且民族乐器并没有停滞于历史长河当中，而是不断地与时俱进，适应着当下的音乐和文化的潮流。 说到民乐的破圈行动，中央民族乐团的团长赵聪也特别介绍了他们了不起的国乐项目。 今年呢，我们跟快手做了一个合作，就是了不起的国乐，到目前为止已经1.2亿的点击量了，就是我们也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人来关注这件事情。了不起的国乐他特意做了一个小的贴纸啊，就可以你只要参与就可以有一个小贴画在上面，中央民族乐团的，然后大家的这么高的参与度很激动。另外一个，从另一方面也发现，就是国风国潮的兴起非常火热，现在大家对民族的自信是这种由内而外的真心的自信了。开始因为小朋友的参与，就是年轻人的参与特别多。 您提到这个了不起的国乐，确实是这段时间我看到这个很多就是中央民族乐团的这个音乐会也好，还有一些小视频也好，短视频也好，其实都是挺受关注的，而且都是在了不起国乐这样的一个创意的贯穿下。那了不起的国乐开始是怎么样诞生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现在特别流行一个词叫破圈，因为中央民族乐团在他自己的领域内一直都是翘楚，就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些人，但是他毕竟有限，你要是想影响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甚至是各个国家的听众，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做适合这个时代的音乐，适合这个时代的传播方式。这个时代传播方式呢，就是短视频传播，一些短视频的方式和参与度，必须得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事儿就有意思了，所以就发起了一个话题。当时就想来想去，就选择了一个，总书记说每个人都是了不起的，然后我们就把这了不起的提取出来，叫了不起的国乐，共同发起这个话题。没想到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一开始这个真的有点像那种核裂变式的增加，一开始也不多，后来我们就是通过几个传播，就是把好的放在我们的首页上，大家觉得，哎，我竟然能在中央民族乐团的页面上参与度就非常高了。 中国的民乐精彩纷呈，表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中国的民乐不缺大师，需要的是更多的观众。我们再次回到天地永乐中国节主题音乐会，这就是用中国的音乐讲述的中国的故事。 Thank you. 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民乐和科技感的视觉艺术。天地永乐中国节主题视听音乐会，将这样的创新结合，是将民族和世界的风格相互融合，为5000年文化孕育的国乐赋予新的意义。而这背后展现的是国人在2021年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来源于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来源于几千年的民乐文化传承，也来源于对世界其他优秀文明成果的借鉴。民族乐团的天地永乐中国节音乐会，整场音乐会都在美国的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官网发布。 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官网发布了整场的音乐会，因为有他们在。然后芝加哥交响乐团发完之后，当天就10万加。这个是有效传播，就是因为在芝加哥官网上是一些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的乐迷朋友，说白了吧，就是一些老外来听和看了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中国民族音乐就是祖祖辈辈生活繁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从古到今在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上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能体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音乐。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音乐是人类历史上起源最早的音乐之一。建党百年以来，我国建立了一批高水平的民族音乐团体，民族音乐界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音乐家。如果时间倒回20年，那个时候的小孩子上兴趣班，家长们都会报钢琴班、小提琴班，但是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家长会让小孩子去选择民族乐器，也有更多年轻人愿意学习民族乐器。会演奏民族乐器的爱豆，会吹唢呐、会拉马头琴的乐手，都会让人觉得非常与众不同而且珍贵，这些都是反映年轻的潮流和趋势的变化。中央民族乐团，他们对民族音乐的推广、坚持、创新和突破，让更多的人认识民乐、热爱民乐、了解民乐，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个了不起的国乐。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音乐专题节目《歌声献给党，了不起的国乐》。本期节目编辑、主持王卓，节目总策划唐琼，策划宋子珍，监制赵爽、才涛、李维。感谢您的收听。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暖暖看你不同于人们的眼神，当你怀抱伤痕仍旧朝梦想狂奔，他会心疼不忍，同时又为你兴奋。你很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紧紧抱你在雪还没融的早晨，无所求的给予，所以不觉得牺牲，最无声的关怀，情感也最浓烈而深沉。不要被长剑绑住永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6点活力派。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曼妙的翠白香油萌发了新生的枝头，这几天见证了一年又一年家和丰收， 雪中出现的印记，脚下较凉的土地，是我们最刻骨铭心的守候。 我世界的尽头山河静好， 直到时间的尽头弦歌环绕， 直到时间的尽头万物总消， 被赋予了新的风流， 直到时间的尽头太阳美好，直到时间的尽头值得去骄傲，直到时间的尽头 直到时间的尽头太阳美好， 直到时间的尽头值得